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，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，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2017年11月24日，由吴宇森执导，张涵予、福山雅治、戚薇等人领衔主演的国产影片《追捕》公映。张涵予也特别翻唱了这部影片的主题歌《杜秋之歌》。吴宇森执导的这部影片和当年高仓健版一样，都是改编自日本小说《涉过愤怒的河》。那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1978年轰动中国的日本影片《追捕》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继续在译制经典单元接上一期节目的故事，和您一起来重温《追捕》这部影片的下半部分，还有它的幕后故事。电影《追捕》是根据西村寿行的小说《涉过愤怒的河》改编。改编后的影片由佐藤纯弥执导，在情节上更加的跌宕起伏。真由美不仅成为杜秋的红颜知己，也成为无数影迷的梦中情人。其实《追捕》中真由美的角色之所以惹人喜爱，与丁建华的出色配音有着很大的关系。《追捕》中真由美第一次出场是被一头黑熊逼在树上大叫，当年一看这个画面，他马上就想象自己真的就在树上，所以他当时配音的时候前面的架子经常被踢翻，在真由美跑的时候他也忍不住的在跑。录音师说这是效果师的任务，你不要在棚里跑，可是丁建华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特别的紧张。当时丁建华刚刚从话剧演员转到配音演员，真的是配戏到处乱跑，常常游离话筒，或者是人家在那鼓掌他也就鼓掌。录音师经常提醒他，请你不要乱动。如果是配接吻剧情时，电影场的女音师就站在他的旁边对着他，在最动情的时候用力亲自己的手背，因为这样才有真实感。可是每到这个时候，丁建华就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所以当时有很多老同志都批评他，说丁建华在棚里一点都不严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原版影片当年在引进时进行了大幅的删减，被删掉的内容长达45分钟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部《追捕》的故事吧，我们也会独家首次讲述这些删减的内容。 改革开放40载， 意志经典嗨跨年。2018年12月17日到2019年2月1日，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推出35期，共30部原声原配外国经典意识影片。 独秋，你看多么蓝的天。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？ 我缺刷子，我要买新刷子。 我给你买一大盒，一大盒扁刷子。 您说我没心肝， 您肝胆俱全， 说我干巴巴的， 不，你湿乎乎的。 尽享听觉盛宴，重温美好回忆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意志经典，嗨跨年。检察官杜秋为人正直，却被控告犯了强奸罪和抢劫罪。杜秋一边逃避警察追捕，一边独自调查，在一次巧遇下救了甄由美，并驾驶甄由美父亲提供的私人飞机突破各种险阻，准备飞往东京。但是警视厅也派来飞机，希望杜秋放弃抵抗。杜秋灵机一动，开始超低空飞行。虽然雷达上看不到了，但很快杜秋的飞机就没油了，他只好将飞机撞向了大海。在甄由美的家里，父女俩已经和好如初。甄由美时刻都在关注着有关杜秋的新闻。得知杜秋安全降落，善解人意疼爱女儿的远波先生提出让甄由美也去东京与杜秋会合。然而此时的警察们因迟迟抓不到杜秋已经恼羞成怒。检察长还告诉石村警长一个不好的消息， 刚才发出了一个通报，杜秋有可能带着武器，一旦发现他可以开枪。这就是说我们今后可以开枪打死杜秋，这是会议的决定吗？这是检察厅警视厅的老爷们。石村，你看看这个，潜逃的检察官戏剧性的逃出了北海道，潜逃的检察官愚弄了侦缉人员，要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把横路也杀了，你说会怎么样呢？那我们检察厅还会有什么威信呢？不仅如此，国民要丧失了对法治的信赖，那会怎么样呢？这是关系到我们社会的问题。 为了警告大家要杀死杜秋，对不对？ 你为什么不明说？ 警察， 怎么找到杜秋了？ 不，有关招仓议员的案子。 有什么线索？ 他在自杀的前一天接受了东南药厂大笔政治捐款。 东南药厂 啊，还有横路屯属的买主也是东南药厂。 史村开始相信杜秋不是疑犯，所以听到要杀杜秋的声音时，就有了压抑不住的愤怒。史村觉得案情中有内幕，那横路和东南药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此，史村警长开始继续调查走网，并对提供给招仓议员政治现金的东南药厂经理酒井产生了怀疑。此后，中国观众就看到了杜秋在东京新宿街头被警察追捕的那段情节了。实际上，中国公映版的影片在这儿删减了大概17分钟的内容，其中的情节是这样的：杜秋乔装改扮，为了逃亡版认出他的护鸟人打晕，警视厅严加防范，并对他施行了通缉。随后，杜秋徒步来到东京，已经饥寒交迫，浑身发热，病倒了。这时他被一名在街上拉客却心地善良的风尘女发现，风尘女对于杜秋悉心照料，使他病体痊愈。晚上二人还度过了甜美的一夜。史村警长继续追查横路静二，结果发现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这时杜秋才潜回东京新宿，通过甄由美父亲给他的号码，他和甄由美通了电话，约定了见面地点。 放下电话，杜秋立起了衣领，在街头游荡，躲避着众多的便衣警察。可是最后，他还是被警察发现。就在杜秋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甄优美驾着七匹快马来到了这里。杜秋立刻跳上了马背，抱紧甄优美。史尊警长得知杜秋逃走，很是诧异。随即，他找到了甄优美住的饭店。 谁呀？ 警察。 你有什么事吗？ 杜秋在哪儿？ 就我一个人。这么无理，我要喊人了。 你请喊吧，我去看看洗澡间。齐远波的马逃跑还能不暴露吗？我一家家旅馆都查问到了。 史村警长并没有逮捕杜秋，而是递给他一张纸条，告诉了他横路径二的下落。 这不是查问记录吗？ 横路的下落有线索了。 这么说在绿秋医院？ 啊，我去了，可不让见。在大东建筑公司宿舍，他被强迫住院，借口说他发疯了。 疯了？ 这个大东建筑公司是长冈了介开设的。 长冈了介？ 嗯，他就是幕后人。医院的地址你一问就知道了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在中国放映时也删去了很多情节。刚才我们听到史村往房间里闯，甄优美说了一句太无理了，杜秋就出来了。可实际上原版电影里的情节比这个要复杂。史村来找杜秋，甄优美打开了门，史村没有看到杜秋，硬要检查，要进洗澡间去看。甄优美想用脱衣服的办法阻止他，史村不为所动，甄优美就一件件的真的脱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。而史村警长就这么看着，确实尴尬的有点受不了。这时杜秋才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。我们继续影片的故事。为了找到横路径二，证明自己无罪，按照史村警长提供的地址，杜秋和甄优美来到了精神病院。晚上杜秋睡不着，决定四处走走，寻找横路径二。可不想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院长唐塔的手下在监视着，并且把他带到了阴森森的地下室。唐塔由秋月峰配音。 杜秋先生，用不着再演戏了。其实一开始就可以让你住到这儿来。说实话，我也在怀疑，目前警视厅正在通缉你，没想到你会主动送上门来。 背后操纵你的是谁？唐塔先生，你把横路藏哪儿了？ 你那么想见横路，这会儿就能让你见他。 此时横路静二已经变成了一个白痴，只会傻笑。 横路，横路静二吗？记得我吗？横路， 真是幸福的人呐。过去看见的听见的事，人的欲望野心和反抗心理全忘记了，正在欢度他的余生。好了，回屋去吧，横路。 你给他做了什么？脑白质切除？ 外科手术嘛，我是不喜欢的。这是我发明的最新结构的一种中枢神经阻断药。 神经阻断药 使人丧失大脑的正常思考功能。好，杜秋先生，你好像也很兴奋，吃了这个药好好的睡一觉。 也把我弄成那样？ 在我的卡片上清楚地写着金山康夫患精神分裂症。 杜秋刚要反抗，就被唐塔的手下打晕了。 必须按时地给他吃药，立刻给他吃。 一天又一天，杜秋无奈地继续服药，可是机警的他不仅留下了药的样本做证据，还在唐塔的手下走后赶紧吐出了药。这一天甄优美前来探望杜秋，却被唐塔拦下。 希望您能理解太太， 您丈夫病情恶化，处于病危状态，现在不能出院。 说什么也要让他出院？医院根本没有权利无视妻子的要求。 患者处于病危状态，医院有义务要求他住院。 我不相信你的话，他的病不可能恶化到这种程度。 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诊断，您可以去请鉴定医生，请向东京都申请。好，太太，今天就请回去吧。 走以前让我见见我的丈夫。 我不是一再的跟您说还是不要见面的好。 不见到我丈夫，我绝不离开这里。 真是没有办法，是我把金山康夫带到这儿来。注意一点，把话说在前面，看到您丈夫的病情不要吃惊。 吃惊？ 为了防止狂暴行为，现在正在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。见了面，他是不是能够把您认出来还很难说。进来。 杜秋进来也是傻傻的样子，好像根本不认识郑优美。趁唐塔他们不注意，杜秋顺手把药片塞给了甄由美，随即转身就走。甄由美完全明白了。 好了，回病房去。我不是说过最好不要见面？ 甄由美立刻把药片拿给了史村警长前去化验。这一天，医员长冈和东南药厂经理酒井来到医院，见到了杜秋。他们以为杜秋服用了 AX 神经阻断药后变成了丧失意志的人，但为了以绝后患，他还是命令唐塔想一个决定性的措施。第二天，唐塔就来到了杜秋的病房。 怎么了，杜秋？疲倦了吗？不要紧，你照我说的写好了。写到哪儿了？我杜秋东人根据本人的意志供述犯罪行为如下：一，在横路家代家抢劫强奸；二，在横路星二家盗窃；三，杀死横路家代。作为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，我追悔莫及。好，很好，接下去写。我杜秋东人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，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。 写完遗嘱，唐塔和手下把杜秋带到了医院的顶楼。 杜秋，你看多么蓝的天，走过去，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，一直走，不要朝两边看，明白吗，杜秋？快去吧。 杜秋一直朝前走，当他走到楼边的时候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 怎么了，杜秋？快快走啊。 杜秋转过身来，又显示出了他的精明强干。唐塔不禁大吃一惊。 赵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，把 AX 当维生素给赵仓吃下去，药性一起作用，长刚就命令他从餐厅跳下去，就像刚才你对我那样。 退下去。 杜秋和唐塔的手下厮打起来。这时，石村警长带着手下细江也赶了这儿，唐塔走投无路，只好从楼上跳了下去，当场毙命。 细江，逮捕他。 随后，杜秋和石村警长、细江警员共同来到酒井的办公室，没想到酒井已经自杀。